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志向生活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过年好。 是的，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哈。 对， 就是穿这么喜庆怎么个意思？这是 我就是想摆一个这个拜年的 pose， 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嗯，这段词儿背了多久了？ 哎呀，不能那个露底吗？ 从去年背到今年， 前年春节开始准备的。 那准备为狗年献上什么样的这新年贺词呢？ 还有贺词？ 有 我没有准备， 并没有。 我觉得祝大家旺旺旺， 够了哈。 够了，我也就没词儿了。其实 我觉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用今天你的状态，就是你就是那一个礼物，一个新年礼物要送给大家。 礼物呢？ 因为这么喜庆的一身装扮是吧？就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美妆节目，不是？ 是不是那个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把自己这个着装误区体现一下 啊？对对对，今天我们有这个专家座谈，为您把脉哈、扎针什么的， 对， 特别像一个中医馆的技师， 现场诊断一下这个人到底穿错了什么颜色在身上 啊？每一个颜色都错了。好了，这个我们还是不说题外话哈，毕竟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 对， 每周五呢都是我们这个数码单元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志向生活单元呢，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些关于改变这样的一个词背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新鲜内容，尤其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改变春节， 对吧？ 真的哦，对， 对吧？ 如今抢红包都不用纸包着了，对吧？ 可说呢哈。那今天呢我们有一组大数据要说一说关于这个抢红包的问题。 嗯，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套这个数据也要说一下关于侵权的一个话题。 嗯， 那除了侵权之外呢，我们还会把目光移到信用方面去看一看该怎样去看待全新一年里边会有怎样的一些新鲜的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当然关于这样的一个微信的春节数据，我们先看一看春节期间最幸福的人一共收到了3429个红包，这数我相信肯定你听到过哈。 我觉得这个数量不算什么，我也有可能能收到，但问题就是你到底能收到多少金额呢？如果每一个只收到一分钱，比如说我， 你自己乘一乘，3429乘一分也不少， 300块呢？ 对呀、 我就是每一次都抓一分的， 对吧？ 一分也是爱，真的。 一分都抓不着。 对，我经常就是在这个红包群里带，就有老板夸发一个，每人能抓20-30那种，我一定是1分9。 因为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你太久没有换手机了。 啊，这跟手机有关系啊。 对，你手机太老了。 真的有关系、 对，还在是 iPhone 1的人，你说能抢红包抢不着吗？ 在刚才那一刹那你的眼神我真的信了。我真的信了。 我们作为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数码节目啊，科技业的节目呢，应该跟各位朋友们提供相关的数码行业的服务，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并不是手机，而聊的是这个科技方面各种各样的数据，尤其是跟通过手机我们抢到的红包内容。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我们今天一周以来的春节期间的热门的数码资讯。好了，潮流风向标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数码行业资讯啊。来，苗山先跟我们分享第一条内容吧。 好嘞，我们来聊聊这红包这个话题。 好， 这个红包和春节两个字儿好像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聊到春节就必须聊聊红包，无论是真的这个纸质版的还是现在的电子版的，好像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没错， 这两天呢腾讯和阿里的春节红包数据纷纷就出炉了。微信方面公布了今年的除夕红包数据，6.88亿啊，一人 6.88亿人， 对， 都在用微信发红包。 对，参与人数呢，相较的上一年增长了15%。哇，这数字可相当之大呀！ 可说呢。 QQ 上共收发红包是44.5亿个。 哇！ 其中啊，就做了一个分析，00后更偏爱发 QQ 个人红包， 就像我们这样的是吧？ QQ 还能发红包呢？ 能，你看你就不是00后，都不知道这功能。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它这个 QQ 红包 ，QQ 这个钱包还能够用它去支付啊，什么的都可以。 哦，在淘宝上买东西。 对对对，基本上你可以等同于微信的一个钱包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用 QQ 钱包去支付，比如说 QQ 音乐的购买，它的这个相关的付费音乐啊，都 可 以。 哦， 可 以用在很多方面， 没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印象里红包呢，在微信和电子方面的体现，就是每个人互相发。 但是其实从去年开还是前年开始、嗯、就已经有这个支付宝集五福这种活动了。 对了， 这个红包抢到了之后基本是全网都可以购买的， 没错， 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抵消、 哎、 所以今年的这个 2.51 亿人集齐支付宝五福平分5亿元，这样如今腾讯和阿里的红包大战终于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 对，那我想问问苗山，包括我们的嘉宾，今年是否去集了这个支付宝的红包、嗯、这个五福哈这样的活动？ 我每年基本都可以至少集到四个福加一个万能福， 是吧？你那就是集齐了。 对，集齐了。 对，这五年来都集齐过。 对， 不错，手气非常好。 每一年都是1.6块。 嗯，可以了， 这五年每一年都是1.6块， 就是费那么大劲挣1.6块是吧？ 但我就真的我就觉得总数池子里不是2.多亿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只有1.6块呀？ 你要想有13亿人在使用呢，对吧？但是他们今年有2.5亿人在那儿集已经就集齐了。 我有一个问题，是评分吗还是看手气？ 这就不好说了吧。 要看手气那我又完了， 就是认输认栽， 只要不是1.9分我就算成功， 就幸福千万家悲惨你一个。 对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说这个红包之余哈、啊、还应该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座上客特别来宾。让我们来先欢迎一下特别来宾，来自于舒适 Comfort 杂志的资深编辑以及媒体人李鹏博。欢迎鹏博。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好。 哎，那今天想问问看， 完了一亮相之后没有人看我了。 对，那肯定是正常， 彻底颜值被抢了 那应该是我说这句话吧，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我穿的色太多了 不多呀，就 是 很白嘛。 你知道色的啊，色太多了之后往往会起到抵消的作用 哦，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败了 没事没事没事，你还骑马抢到了红包集齐了五福，那彭博呢抢到了红包集齐了五福？ 我抢了1.6块，你抢了多少 我没有在那个支付宝上去抢 哦，没玩集五福、 对、这个我然后但是我在那个今日头条是我比较平时看的那个、算是信息集散地吧。 对，因为你是头条的一个大 V。 对， 没有 大家都知道。对， 然后在那边是有集12生肖。 嗯， 然后如果你就比如说你获得过重复的生肖，然后你还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哦。 对，然后那有集我有集齐12个生肖和一个发财的卡片，就集齐这13个嘛。 然后呢、 然后有我有分到10几块钱 啊、哦， 对对，它是按照时间，然后每一个时间段它都会有分一次现金。 嗯， 然后那肯定是越往后去评分这个现金的人越多。 你瞧瞧， 对，所以就是在之前就一轮一轮这样分下去，那你越早你就会分到越多。 哎，没错。 但你这难度更大呀，要 集12个加一个加13个。 我觉得我莫名其妙的就集全了， 集齐了。 对， 哦，你看看人家， 我跟你讲，我就这个。我今年家人们一块儿也他们也在集福啊，其中呢有这个我大哥我大姐他们俩人啊，这个 都集全了， 都没集全 啊早说呀、我还共享给不认识的人了一些呢。 我今年就没有集这个支付宝这个五福、但我试试看头条这个12生肖，我集来才仨。我 这就是差别、 这个、 听听人家 手懒没办法就没有 超着。这支付宝的集五福到底什么规则我其实都不知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它是分三波的分三波。 好， 是这样的，第一波就是在它一个区间时间区间里你可以扫任何一个福字，比如说你家里有个福字、或者广告福字， 这个 手写的也行吗？ 对，手写也可以、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广告，如果出现了一个福，你只要把它这个截屏下来用自己的扫一扫快扫就可能随机出现了，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支付宝有一些什么花呗啊蚂蚁啊、就这一些活动， 这是同一个玩意儿好像。 对，比如、 蚂蚁花呗 哦，对对对然后呢如果你买东西随机就可能会有 哦。 然后别忘了，很多人支付宝、这个支付淘宝的商品成功之后就忘了点击下面有一大溜什么，比如说你领取优惠券啊、领取那个五福啊，但是很多人收完款之后或者付完款就点完成他就没看见、其实下面是有很多东西可以领取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领取。这是第二波。 那这个第一波就比如说扫字的那个，他有机会可以把都集全了， 至少能搜到4个的几率是有的，整个5个搜齐是不太可能的、最后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福字相对是难， 反正就是说你要波波都参与才行是吧？ 也不一定啊，我就是最后一波才参与上的， 然后就集齐了。 最后一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他蚂蚁活动里面有一个浇水浇树的活动、因为你只要买东西经常买东西他会攒一个点数，拿这个 青蛙的 他差不多 对吧， 他拿这个点数可以去认领一棵树，其实他 是环保意义的、 嗯、 然后让大家领取这棵树了之后呢，然后就每天要记得进去浇一个水，点浇水，你可以给自己浇水，也可以给你的好友的这些植物浇水、 嗯、 每天浇水你都可以获得一个福字， 然后就看自己重不重。 对，所以最后这一波相当于有一周的时间，如果你每天登录、 嗯、 至少有七张，那七张有可能会重复、 嗯、 所以这我真的就是在这一波才参与的、 嗯、 我抽到了四个福，还有一个万能福。 万能福的话就可以带， 对，它会让你选，你就是会儿、 嗯、 就是会儿，就是你缺哪个它就顶上哪个。 你看也是今年春节跟家 人上打牌，不知道这个会儿是北方的话还是南方的话。 北 方 的 吧、 嗯， 吃蹦迪吗？ 吃 蹦 迪 吗？ 你看这麻将高手什么九连宝灯什么的， 你看我的嘴起的泡，这都是熬了两宿夜 啊，嗑瓜子嗑的是吗？都是 打麻将啊， 麻将啊，那胡多少把？ 一块两块就能胡的这满嘴起泡。 对， 我今天去扎针灸的时候，大夫还说呢，你这输了多少钱满嘴起泡？ 该来咱看看这个一组图片哈， 好 看看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福字啊红包啊的玩法都是长什么样子的。就是首先是这个银联的云闪付的红包，然后左边这个啊，右边这个是春节的今日头条的红包，这个是黄浩抢到的红包啊、这个18.41块不少了。 我以为右边的这是彭博贡献的、 啊、 不是啊， 真不是真不是，黄浩也没少抢，他每个平台他都抢了。 黄浩不是很忙吗？他怎么那么多时间可以抢各个平台的红包呢？ 而且他还忙于在旅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旅行途中给我们发回的视频的报道哈、啊。来再看这个第二张图，这个是集五福的哈、啊，对吧？这个就是支付宝，包括 看上去这么陌生， 喵卡，还有像是蚂蚁会员的相关的支付宝的红包，集五福嘛，对吧？ 六块多， 他全都集成了， 而且他的金额都不小呢， 连小叶子都集成了。 最后一个是105.28块，这是哪里的？ 这是一个人， 一个人， 这 是一个人， 他翻了一个16倍，就一个集五福集出来的东西 啊。 哦， 为什么我只有1.6块？ 哎呀，你说明你共享的不够多、啊。看看下面一组数据的图片哈，很有意思。这是红包送祝福，全国有7.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那么在16号的0点是红包收发的最高峰时刻，而在广东、山东、江苏三省的地区呢，收红包的人最多，是当之无愧的手速最佳。那来自重庆的一个小伙子一掷千金，他一下就发了2000多个红包， 2000多个 红 包， 2700多个红包啊，了不得了！ 哇，那岂不是就是比超过2000还要贵？因为每一个红包肯定不可能是1块钱啊。 对，要至少高于1元吧。 对啊，他得 这个红包我有发现，它好像是比以前又多了一个功能。 嗯， 就以前我们是去抢红包嘛，那手气好的人多抢一些，那后面的人分的就会少一些、 啊、对，这是拼手气模式。 对， 对，然后还有那种均匀模式、 嗯、 就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个发红包，那个人他固定的，对，就比如说我发10个，我可以发10个200的， 没问题。 对，好像是这个样子也可以，因为我曾经有领到过这样的红包，就在群里面、 哦、 他分发就 什么群， 我的通讯录怎么没有这样豪气的朋友？ 他发一个几十个人的，然后每一个人打开都是200。 哇， 就然后是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说原来不是说一个红包的上限是200， 嗯， 就不是说总共是200，而是说我分发出去的单人通过红包能领取的上限是200。 哦， 这个是还有一种，现在这个红包加大难度了， 嗯， 不是说靠您网速或手气就行的，包括我这种 iPhone 一有可能就只能抽到1分钱，但是呢，我靠才华取胜啊，比如说我嘴皮子溜， 啊， 我绕口令说得好， 嗯， 我就能抢着，你就抢不着。 难捡自认识的多， 对，我的天哪， 那个语音抢红包简直是变态啊！ 我们台里的同事太强了， 哦，语音抢红包， 嗯，要念对那些个字儿才行。 那些字儿，我的天哪，我都大部分 都 没见过。 可是我有看到他那个好像不是很智能，不是很好用。 对，其实他识别能力不是那么强， 对吧？ 嗯， 对，所以它会导致红包自动退还。 哦， 反正你抢不到，我也是发了，对吧？ 老板，原来 你 是这个梗。 机智不机智？ 机智，老板你真是聪明啊！ 哎呀，太厉害了！来看看另外一个内容啊，这是关于这个90后的一个情况。 嗯，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00后是这个红包的QQ 红包的这个 主战场， 最大的主战场吗？ 嗯， 那么这个90后的用户成为了出境购物的主力军。 嗯， 哎，他们也都是大多使用这个在购物时候会选择首先使用支付宝进行退税。 嗯啊哦， 这个很厉害。 对对对，听说了，好像现在很多的那个像 GoBlue 什么的、 环球蓝联， 对，都可以 上，都有一栏写着阿里 Pay 退税，阿里 Pay Refund 的。 哇，现在是阿里 Pay、 那个、Tax Free 上面都有， 对对对，都会有 几个比较出境比较热门的那个退税的，它都会支持给你打通一个支付宝退税的通道。 出境老手， 出境老手。 哎，那再来看看腾讯方面啊、 嗯、 ，QQ 呢这方面可以看到，从除夕到初三期间，也推出了叫走运红包玩法，以 QQ 的运动步数换取抽红包的机会。 哎，早知道我也要参与这个呀，又可以减点肉，又可以 对吧？ 攒点钱。 你看啊，从初一到初三，有2.1亿多人加入了走运红包活动大潮，其中90后参与达到70%，共抽取了17.9亿个红包。那么除夕当天，一共有1.66亿用户参加走运红包，共抽取了6.09亿个红包，多厉害！ 哇哦，原来我在家在绞尽脑汁靠嘴皮子挣红包的时候，人家在走路挣钱。 可说呢，连以前说码字能挣钱，那咱出声能挣钱，走路也能挣钱。 以后我要向黄浩学习，真的，我特别佩服他。 这我有看人走步，坐在家里摇手机，就为了凑那个步数，就有人就网上那种搞笑的那个视频， 对对对对对， 就拿着它一直在摇， 还有拿那个就是那种那个踩那儿那个震动机，两边晃的那震动机。 那个有一年，因为有一年的那个春节的那个红包好像是 要摇 啊，对，它是跟那个我们的大型的晚会匹配到一起的，对吧？ 对， 春晚。 然后那个就是对着电视节目，然后去摇它嘛，然后就后面就出现那个段子，就有人把它放到那个减肥的那个震动 摇摇乐上面， 把那个一排手机都放到那个上面，然后 绑着 一直在摇，非常快那个摇的。 那个速度真的是它可以识别 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那个挺好笑的。 我觉得甭管怎样，摇没摇着，反正是个段子也挺好。 我摇着过， 真的。 嗯，我有一个秘诀，哎呀，我今儿说了，是不是都知道了呀？算了，说了吧。反正明年春节之前大家也不会记得住的。我有个秘诀 啊， 连着两年春晚都有摇一摇那个红包的时候 啊， 大家很多人是这样竖着摇，对吧？ 对， 其实这样非常慢，这样的阻力非常大。我的经验是横着摇，我每次。 难道不一样吗？ 不，横着摇，这样你哪怕扣着这样、 啊、 这样摇的时候频率会非常高，而且那个抽中的几率也很高， 是吧？ 嗯， 我觉得这是邪门歪道吧。 我觉得是 你，对，你说对了。 对，我也觉得心理作用。你说这样，我觉得它不是频率高，是动程大了，导致你的速度下来 了。 对， 好，你有文化，你解释的对， 是不是？ 对， 对， 好吧， 我就是觉得它快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今天你就点破了天机。 来，我们不 PK 这事儿了，看下一条资讯哈。 好嘞， 关于侵权的这个问题， 好， 有一个发酵了哈。 2月20号是吧？ 2月20号， 这是2月20号是前天吧？ 对， 还是大前天？ 甭管了，就是20号。 好嘞，前两天、有微博的网友就发文称， 过年已经过晕了。 对，哔哩哔哩的弹幕网、 啊、 我们年轻人都叫 B 站，对吧？ 对， 数据库疑似泄露、 嗯、 大部分人在 B 站绑定的手机号和密码能够直接登录360的快视频。B 站呢随机发布公告称，这一次的侵权事件规模更大，而且情节呢更严重。作为回应，快视频方面先是在20号当天发表了声明，称绝不存在数据库的脱库获取用户个人隐私的任何行为。 嗯， 此文一出，根本没有注册过快视频的 B 站用户就发现可以在快视频找到和 B 站的同款账号，账号的头像、昵称，还有简介，连发布的视频内容都和 B 站是一样啊。 没错，在20号晚间呢 ，B 站也公布了关于用户反馈 B 站账号呢可以直接登录360快视频的调查结果，显示说360快视频的确实存在着大量盗版啊，不是盗版，是盗用搬运 B 站的这叫做主的视频昵称、头像以及用户评论的情况。那么，并且不只有 B 站的视频用户昵称头像被搬到了360快视频 还有包括像是微博、快手等平台的视频用户昵称也都有被盗班的情况。 嗯， 那么这个情况一出的话，马上啊，人官方就已经发了一个公告了。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长达20秒的一个公告的全文哈、啊，想要看全文的话，自己上网搜，我们这儿的不耽误时间了啊。对，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21号时候 ，B 站也在微博上面发表了这个律师函，要求360快视频立即全面彻底的去停止所有的侵权行为，要求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一个工作日之内要移除所有侵权内容。那其实这个问题就玩大了啊，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 其实我前两天、因为我们就装了那个快剪辑之后 啊， 我其实还有一个经验。 嗯， 我前天装了这个之后，他发现就让我自动关联360的浏览器。 对， 然后他就可以说一键可以分享。 对， 那下面就会让你自动绑定你的用户账号， 包括有大鱼、腾讯、 今日 头 条、企鹅号、 B 站、企鹅号、全都能够一键给你绑定。 对， 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我相对来说啊，就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我自己给我自己扣上的帽子是数码白痴，我对很多东西，虽然我曾经是一名标准的理工男啊，但是因为我的专业不在计算机，所以整个跟互联网相关的东西我是比较陌生，然后对于这种强行关联，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排斥，就很讨厌，然后有一些很隐藏很小的一些勾选的选项，它的语言描述也相当之模糊， 对， 我也不知道我是要把这个勾选默认的勾选是给它点掉，还是把它勾上才是能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但是总之我最后就点确定，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一大堆我不需要的东西。 哎呦，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点，就强行要去给大家安一些什么什么软件啊。 嗯，对于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我觉得你还是属于比较安全意识的。像我呢，没有被迫的选上，但我自己前天就莫名其妙的自己都给绑定上了。 你看，完了吧？ 对， 上套了不是？ 所以你刚才这些用户里，可能我也是其中之一。 完全有可能。 我一会儿那个赶紧去看看， 清一清吧，好不好？ 但是我们啥也没有啊，其实。 但是未来呢？谁能保证呢？ 未来也许我越变得越来越美的视频会发布在各个的平台上，一发不可收拾，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看看这三家怎么办的吧。人家先是看一下这个共青团中央、上海合作组织还有环球时报都否认了快视频相关账号为其官方开设的，都是被盗用的， 全是盗班过去的， 都是盗班账号被绑定。所以说像这样的三个权威机构一起去否认的话，我觉得已经足够能够证明360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 非常恶劣、 规模巨大、情节极为严重的网络侵权事件。 360你要小心了，以前不是没犯过事儿。 我也觉得，因为大家很信任他，然后又觉得他在初期的给大家提供的便利条件比较友好， 而且它主打的牌是安全卫士牌。 对， 何说呢？ 对，我觉得作为用户真的是不知道说听这一期节目的人会不会有360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一定 就像呵呵， 我觉得一定要大家把自己的这个使用的体验要回馈给他们，他们还经常做那种什么是否要参与进来这个调查问卷，然后定期的这个意见反馈，就反馈他是不是真的有去盗用我们的一些信息。 真是 企业形象建立起来不容易啊，千万不要一手把它毁掉，是不是？该进宣传了。 没错没错，我们未来希望神州专车可以出相关的安全软件，因为它不是有一个 slogan 叫做就是安全吗？ 就是安全。 来，先听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单元，我们稍后跟朋友们分享科技改变春节的话题。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车在停放秩序方面确实存在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并据此呢向摩拜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摩拜公司于近期呢给予了回复。 是的，在回函里边的摩拜公司呢也表示说高度重视司法建议的内容，讨论并上线了新版的信用分体系系统，那么核心的在于说要实现信用行为的可观测、可记录，评价机制的可视化、互动化，激励制度的阶梯性和可持续性。相关的措施奖惩包括有高信用等级可以获取更高的现金红包奖励，以及优先体验摩拜推出的最新服务。如果用户呢出现不文明的用车行为，其信用分降为一般等级，摩拜将会以当前单价的双倍向用户收取骑行费，而当信用等级降为较差级别时候，收取的骑行费将会变为每30分钟100元。 嗯，此外呢，摩拜公司还表示，为了更好的观测和记录用户的信用行为，即将上线相关的配套产品功能。 嗯， 其中有重要的两项啊，一项呢就是任务红包车，另一项呢就是运营地理围栏。其背后的关键呢就是海淀法院提到的并建议的建成的这种电子围栏技术。 没错，那最后呢摩拜也表示说了，会继续切实的去履行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通过持续努力和改善技术啊，为用户们进行行为的引导，那么在优化用户体验同时呢要更好的为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公司当时成立的初衷嘛。对，其实这个事儿本来是好事儿， 早就应该办了，但是这个事儿推行我会觉得有压力。 对， 比如说他这个级别较差的用户当骑行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每30分钟变为100块钱、 嗯、 那这个用户可能他就会撤资了，是不是他把押金就 提现了？ 哦，除非我们跟这个 他那个押金就拿不走了。 哦，是吗？ 是吧，应该就扣了呗，是这意思吗？ 好主意， 就是应该是我个人理解，这个押金的作用应该就是要扣，就是说 就扣嘛。 对，如果我没有办法收取你的使用的费用，那我肯定是从押金里扣除嘛，因为你肯定是因为不文明使用自行车，然后导致你的信用下降，那他应该是要把这笔费用收走。 我特别担心，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哼，你扣我押金，我拿走你的车。 我 把它搬回家拆散了卖废铁。 我就在路上听过旁边的路人在我身边说，我 deserve 有一辆什么什么车、 嗯、 对不对？ 嗯， 我是觉得吧，共享单车这件事情呢，发现发生还有产生在我们身边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嗯、 给我们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行车难的问题。所以咱们真的是呼吁了得有一年了是吧，咱们真的珍爱身边的小车，把它们放在规定的地方，方便你也方便我、嗯、 太好了。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新年的一种呼吁啊、嗯、一种倡导，希望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未来在使用共享单车时候，不只是摩拜，包括 OFO 啊、嗯、等等，那能够文明的骑行，文明的停放才行、 嗯、我对大家其实有信心的，通过这一次的燃放这个禁放烟花爆竹实行的这么好、 嗯、 我就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把这个实行好。 对对对，尤其在这个五环之内啊、 嗯、 真的是 这次好祥和， 咱们不能说是没有，但零星的能听到能够看到有人在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嗯、这两天上节目的数据全部显示这一次是零火情、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太好开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 对 啊，当然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送走本周的这个资讯的环节之后，来开启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话题，科技改变新年，科技改变春节，那到底怎么改变呢？其实啊，我们还是民以食为天，从餐桌上能看到一些改变。 嗯， 因为朋友们的这个买的年货啊，年夜饭进行的改变，包括尤其是高端的生鲜成为了桌上的常见菜。 没错， 那么根据天猫的春节照常买统计呢，春节期间进口生鲜的成交额同比去年增长300%， 好多人在这个过节期间买啊， 包括有智利的帝王蟹、波士顿大龙虾、新西兰的长寿鱼成为了餐桌的宠儿。而在城乡这样的一个对比方面可以看到啊，生鲜方面，农村的淘宝数据显示说呢，青海的蔬果消费这个额同比增长8倍多，盛产牛羊的内蒙古水产开销增长将近5倍，而像是智利的车厘子啊、越南的青芒、泰国榴莲成为中国的农民最爱购买的羊年货。 哦， 智利的车厘子订单同比增长400%以上。 哇、哦、车厘子好贵的。 对对对， 而且过年期间会更贵的。 对啊，所以说人们通过生鲜电商可以让自己的餐桌变满变新鲜。 对吧？我们要感谢互联网，感谢物流， 感谢物流。 对，那除此之外呢？餐桌看完之后，关于新年的数码礼物，哎呀，就多了去喽。你像很多人愿意购买以前的像是糖果呀，就少了很多。更多人愿意选择一些智能产品去作为年货购买，包括像是智能的削面机器人、和面机器人、和面机， 很实用。 还有像是无人机， 嚯 啊，包括一些智能的音箱。还有像是一些智能的穿戴产品，包括智能马桶盖啊，都特别受人们的欢迎。 哇，现在的新年礼物都造价这么高呢？ 对呀，扫地机器人动辄好几千块呀， 很贵呢， 对吧？那今天就好了，咱们今天要好好跟朋友们去捋一捋这个新年之间期间春节我们怎么被科技进行的改变的，南北方地区有怎样的一些差别。那么我们在工作场景里面的人们，他们怎么过的春节，哪些变化，在家里面的人们他们怎么看待变化的，而在远方出行的皇后，他又是在怎么样进行着用科技改变自己的春节旅行的。我们分别用三段视频告诉大家，好不好？ 对，在我们放这个视频之前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一会儿您就看到了我们远方的连线了。 是的是的，当然 我发现有没有想特别的话跟黄浩说的，大家都发来吧。 怎么着，是要送行吗？还是 你看右边一直在点赞。 是啊是啊，而且我看到今天聊天室里面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如果说关注不上的话也就无所谓啊，爱关注不关注，那个那个咱们还要赶紧发言才行。我看到很多网友们在聊天室里面聊得很嗨哈，包括刚刚我们聊那个集五福的事儿，各种的方法呀我都念不过来了哈，包括像是何影啊、刘威、老傅、四叶草、这个张成，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晋泽、袁晋啊、昆山，还有呢像是刘子凡，以及这个这不认得这名字哈，是在火星文，可能是都在聊着相关的话题，咱们已经快刷不开过来了。有问题，有这个想跟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都可以来及时的通过聊天室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包括您家的春节有哪些的方式进行着改变，用科技怎么改变的，都欢迎各位告诉我们一下。那么首先还是先看一看比我们更加这个辛苦的，来自于楚天交通广播武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阿泰，他呢在节日期间一直是通过工作进行的他的这个节日假期的这个相关的旅程，看看他怎么说的。来欢迎一下阿泰。 潮流梦工厂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阿泰。可能很多的朋友经常在网络上跟我有很多的一些互动啊，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刚刚过去的春节有关啊，大家现在春节一家聚在了一起啊，其乐融融。但是现在大家发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特别是来到了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春节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咱们今天啊，阿泰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其实在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咱们春节其实也变得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比如说啊，在今年过春节，像阿泰，像我周围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今年是没有回家的。哎，问了，哎，为什么没有回家呢？啊，大家现在这个春节啊都是这个其乐融融，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回家呢？可能原因很多啊，比如说可能父母也出去玩了啊，之前有说父母出去玩了，结果他回到家发现哎家里没人，开不了门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双方啊，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其实工作非常的忙，过年可能也要加班，而父母呢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啊事情，要出去玩啊啊聚会啊，可能不能在一起。但是在一个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时代，通过这些技术就可以把远在千里的双方连接到一起。比如说什么呢？我们的视频连线啊，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啊，我在武汉，大家很多的一些网友在北京，我们采取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就可以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嗨小航你好啊，咱们网友大家好，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也可以实时的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下，这些高科技 对我们的过年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改变，就是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不是在同一个桌子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啊，父母跟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交流。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孩子可能在国外啊，比如在美国，在英国，都可以通过视频的一个方式跟家里的父母来拜年来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啊，这是交流上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每年啊，大家过年期间一家子在一起可能都会做什么呢？啊，就是以前大家经常会做的就是打麻将啊，打牌，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娱乐项目，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传统的项目依然在保留，但是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娱乐的方式，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高科技的背景下，比如说红包啊，现在比如说拿阿泰来说吧，啊，我这个过年期间就抢了不少的红包，而且呢群非常非常多啊，我亲戚的群、朋友的群、父母的群、老丈人的群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所以说现在啊，这个过年光顾着抢红包了啊，现在可能现金都不带了。这个也是这些高科技啊，一个全新的这种技术对我们过年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式啊，娱乐的方式就抢红包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娱乐的方式。比如说今年过年啊，我有很多的一些弟弟妹妹来到我们家给我拜年啊，我们一起来玩的时候啊，平常也以前就是光看个电视看个电视剧，现在什么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家来玩这种 VR 的游戏啊，或者说玩这种家庭的主机，这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 HTC 的那个 Vive 啊等等等等，大家戴上之后在我们家里可以一起来打游戏，都是一个全新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可能这些方式在五年前十年前我们过年都不会有啊，以前大家都在一起嗑瓜子儿啊，这个一起唠嗑啊，一起聊天，但是现在呢有全新的一个交互的方式啊，让我们的这个春节啊过得更加多姿多彩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我们这种交流的一个方式的改变啊。当然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大家以前啊，这个过年春晚都会看春晚啊，应该是每年大年三十的一个必备保留项目，就是看春晚。以前咱们怎么看呢？啊，以前都是大家一家人坐在这里看，对吧？而现在呢，这个春晚也在升级啊，无论是咱们的电视上春晚，还是这种网络春晚啊，这个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技术下，比如说现在都已经上了 2K 甚至 4K 的这种直播的片源啊，甚至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络春晚、网络直播，还有 VR 的直播啊，你在家里戴着一个眼镜啊，比如说我葛优躺，我就戴着这个眼镜，然后呢我就可以像春晚的现场观众一样啊，好像在春晚的演播大厅来看这场春晚啊，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互动交互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在移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刚才说了这三点，应该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抢红包。抢红包这几年啊是非常非常火，而且呢各大的平台也在想全新的一些抢红包的一些方式啊，集五福的、浇水的，还有这个比如说直播答题抢红包的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啊。你正在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或者说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今年你抢了多少红包，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互动一下啊。其实春节抢红包我一直个人觉得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抢了两三年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有点腻啊，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抢红包的方式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一直想说的是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啊，说了三点四点，就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下，高科技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很多的一些快乐，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一个春节的一个享受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春节一年就七天啊，可能很多人一年七天只有这七天可以陪陪家人陪陪父母啊，所以说我一直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可能适当的放下手机啊，或者说适当的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跟我们的父母多聊一聊，当然可能带他们享受高科技的快乐也是陪伴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我天天教我爸妈在家里玩微信 看这个直播，哎呀，现在他们看的比我还溜啊，天天可能都不理我了，每天拿着手机看今日头条，哎呀，看这个网络直播看的可嗨了啊。当然大家其实面对面的过年一起交流一下，一起享受科技的快乐，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啊，你不要玩手机，跟父母多聊聊天啊，这是一种交互的方式啊，一种交流的方式。但是其实带他们一起享受科技的快乐，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好的，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啊，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么多我在过年期间的一个感受啊。今天咱们我评论的最后啊，也还是给大家算是拜个晚年啊，祝大家狗年大吉大利，旺旺旺旺旺啊。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再见，拜拜。 谢谢阿泰，谢谢带给我们这么多这么详实的一些内容。其实呢，我会发现阿泰真心挺辛苦的哈。 对， 他在直播间也是守候着听友们的春节期间的节目，尤其呢是这个很多广播人们他们都在做一些特别的节目。那当然我们这是看到的是工作场景当中的阿泰啊，他怎么过的春节，怎么用科技改变了自己。但下面一位就厉害了， 怎么呢？ 下面一位特别得劲儿，他说他最长一次四天没出门，这个春节期间 就在家 全 躺着， 就是撸猫。 哦，还有猫可玩呢 啊！然后就废在家里头。 我要就是我要是没事儿，我也可以一直在家躺着，四天怕什么的？ 刚刚阿泰说的葛优躺嘛，这是一种。 但唯一对我来说的困难就是没有快递小哥送饭，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待得更久。 有啊有啊有啊，只不过要加个送货费而已。 哦，现在有点贵，就之前。 对对对，没错，你可以叫闪送也还是有的 啊。 优 惠券还没用呢， 就是别过期了啊。那所以看看我们下面一位，这位大咖厉害了，是知客啊科技的知客数码的主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冯伟文。他呢在家里边跟我们用视频连个线，来欢迎一下冯伟文同学。 哎，新年好！其实不应该说新年了，这都快初八了。今年可以说是我活了这么多年来比较特别的一次过年，因为我没有在家里，而是在我自己的租的住处里面和这两只猫一起过的这几天。而且更为特别的是，今年我几乎完全没有出过门，最长的话有连续有四天是待在家里，连家门口都没出去的。比较幸运的可能是我在这一2017年里面攒了很多的智能家居，它能帮我解决了很多事情，或者说帮我省了很多事。比如说这一个扫地机器人，你要知道让一个男生在放假的时候能够打游戏的时候跟他说要扫地要拖地，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嘛。所以扫地机器人就能帮我在我打游戏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而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小米电饭煲。哎，对，这个可能还好说了，主要是算是帮助我提升了厨艺。而且当我在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先把米淘了，然后做一个定时，它就能在相应的时间现在进行那个煮饭，就避免了那个饭煮太久了什么之类的，保温太久了导致那个口感不好。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更多的就可能是一科技产品和网络的出现，使得我过年拜年的时候不用再去面对跟朋友或者跟亲戚面对面，而是直接通过手机微信来实现这个视频聊天以及发红包这个事情。感觉今年真的是可能真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不用再去不用再不是不必说一定要。 哎呀，你看，我都已经看不下去，把他直接掐掉哈。对，这个冯伟同学，他在家里边宅得太厉害了，我完全不想听他后面再说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家里边用什么小米电饭煲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帮自己去又是煮饭呀、啊，又是干嘛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春节一定还挺没劲的， 没什么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两只猫咪可能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其实他那些个小的数码产品能够帮了很大的忙。这也是让他感到春节期间空虚寂寞冷的另外一个原因。 不觉得自己在家特别好吗？为什么会觉得寂寞？ 真的吗？ 对，我特别愿意在家里待着，就一个人就一个人就也 OK 的，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喜欢自己在家待着几天都没问题的时候，你家是乱糟糟的你觉得更舒服，还是稍微乱了你还是要收拾收拾的？ 要收拾，但我可以不洗脸。对 对，就是省劲儿。 不过我要收拾，但是我可以不洗脸不洗澡，然后就正常的作息，然后什么就 你还能正常的作息啊？ 就正常作息啊，就十二点之前。 我的天哪！ 哇， 我觉得十二点之前睡觉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我真的是 保养， 我真的是特别想要每一天都能在十一点钟就 别扎针灸了。 我不敢发言了。我觉得我怎么活得这么糙啊？ 真是的。 我一直以为就是不出门、不洗脸和屋里乱乱的这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 啊，对。 结果嘞？ 而且还可以颠倒黑白，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想到人家只是不出门，其他的作息皆正常。 没错。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特别爱出门的皇后，她在这个旅行当中是有怎样的一些个方法能告诉我们他们的过年方式的。来欢迎一下皇后。 其实说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春节生活什么呢，我觉得科技改变的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你像阿泰刚才讲的，这个冯友元刚才也讲了，他们俩是一个在工作的一个在生活，但是我相信在春节期间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出来旅游的。我们讲其实科技对我们的整个的出门改变了非常多，你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啊，包括 4G 网络能够非常方便的帮助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去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包括说很流行的 OTA 就是在线旅游网站，那我去订机票啊，订酒店也非常的方便。我现在位置其实是在日本的福冈，在日本福冈的博多的地铁站。其实我们知道在海外很多地方，我们中国的这种电子支付、移动支付的形式，像这个支付宝啊、微信也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普及。以前我们说出国要去换外汇，现在其实就不用了，拿着一部手机呢，我们可以轻松的去扫个码，或者是包括像我带着我的国内的这个银联的信用卡回去支付。其实我觉得科技改变我们还有很多。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家里想看春晚的话，我们就得在家里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可是今天你会发现说，整个中国的电视机的开机率已经低到了35%，这是一个，对，比如说在那个时间只有35%的人在看电视，开机率降这么低，但是春晚的收视率依旧非常高，因为你即使在上微博看视频网站，也能透过大家的讨论去跟大家实时的分享，哎，春晚发生的故事，谁唱了什么歌，你的 idol 是否出现了，以及贾玲的小品是否好笑，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之前很多年没有法去实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科技给我们的春节带来更多多元化的选择，不管是你要去工作的啊，你要去这个旅行的，或者是说你待在家里头，像冯友元分享的，在家里他就可以轻松的用智能家居去制作很多自己的年夜饭啊，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大家怎么说呢，尽情的享受科技或数码的产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当然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过春节或者我们过节日的方式。 好的，非常感谢黄浩前方发回的最新的感受啊，在福冈在地铁站里边还在跟我们进行着视频的沟通， 没错， 是棒棒的，说明信号还是不错的， 这是我们多赞的嘉宾呢。 对啊对啊，那其实呢在旅行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科技化春节。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呢也要跟朋友们去再隶属一下，选一个合适的数码礼物送给家人。我记得咱们在节前时候说了一个自己的数码心愿单， 对 吧， 我已经完成了 几个呢？ 一个半， 一个半，那半怎么样？ 那半个就买了一个盗版。其实也不是盗版，就是跟它性能差不多 啊， 但是稍微就是便宜一些的。 不是那牌子， 对， 另外一个东西功能差不多的， 但是很像的，所以是一个半。 吸尘器是吗？ 对啊，是呢。这个小布呢，马上就要成为两个半了。他只要出二代，我真的会考虑一下。 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苗山跟我自打上次节目之后，念叨了得有小布念叨了一个月了。 我小姨买了， 就特别特别热爱一个智能机器人，这事儿你受得了吗，冯博？ 而且在我就是你看， 他不是扫地机器人，是智能机器人，他帮你能够对话，能够跟帮你干嘛干嘛。 哦，不是扫地， 不是扫地机器人， 是真的智能机器人哦。一会儿我再跟你聊一聊， 这也挺可怕的，我觉得。 你知道吗，我刚才跟那个彭博推销中医的时候他拒绝了。我希望在下一个时段我在推销小布的时候能够成功。 我觉得一会儿咱们还可以从健康说起。 我有成功经验，我小姨买了。 是吗？他把小布用的怎么样？ 反正可以，因为他有那个小外孙嘛。 带电时间缩短了吗？ 没有没有，他们说待机时间还蛮长的， 就哄孩子神器呗。 但是他们都觉得我是想拿他们练手， 然后 他们都觉得我想买二代，然后忽悠他们买了一代。 你把他惯坏了以后，那他该怎么对你小姨呀、 啊？哦，说得好， 对对， 那就不管了， 搬回家你自己使就好了， 哎、 或者从他那儿低价收购， 哎， 二手的一代也可以哦。 还是你聪明， 是不是啊？人家当时多少钱来着？4000多 啊？6999和7999两个版本， 你可以跟他说1000卖不卖？小礼物走一走。好了，那我们的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到这里也先告一段落啊，马上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的数码科技单元。同样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聊天，说一说你会认为科技怎么改变春节的。我们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那我又跟朋友们继续进行直播哈。 嗯， 大家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给大家拜拜年了。 拜年了，拜年了！这正月十五之前的拜年呢，一定要进行，每天都要拜才行啊。当然了，今天我们坐上课来欢迎一下资深的媒体人，欢迎一下李鹏博。嗯， 好， 你给人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新年好，主持人好， 哎、对，给大家拜年哈。 是我们最帅的嘉宾李鹏博。 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下面一小时时间，跟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去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年的礼物。 没错， 用科技改变春节。 嗯， 那咱就赶紧简单解说，好不好？ 对。 刚刚既然提到了健康， 嗯， 那苗山，你这身衣服打扮，一看你刚刚从中医诊所出来啊，没来及换衣服就来了。 刚刚给病人拔了罐，这不是没时间。 刮完了痧。 对，刮完了痧，走了罐，放了血。 好家伙，太瘆得慌了， 全套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换衣服， 那可怎么办啊？ 咱们应该要时常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情况才行。因此呢，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心血管有问题的朋友们应该多多注意一些，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健康的手环就有了。之前手环呢只能够监测一些什么像是 心率啊 睡眠啊走路啊 还有血糖， 基本上这样。现在这个心血管的监测手环已经有了，这是来自MS Fit 米动健康手环，咱今天一个一个去推荐。 我是上次现学现卖啊，黄浩给我讲，凡是沾个米字儿的，基本上就是它的产业链里的， 对，都是米家系列的， 是吧？ 啊、 他们家产业链里的， 哎，有可能。咱们看看一段视频、嗯、啊，有视频为证，这个叫什么？米动健康手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 啊？我分析哦，不用分析，出来了、 哎、不用分析，有体验了，已经是。包括步数啊、心率啊、状态啊都有。这个音乐特别喜欢，特别的猛， 是不是像那个以前任天堂游戏机里的音乐、嗯、 对，包括还能防水，有一个彩色质量还不错的屏幕，看看天气啊，这个基本上都一样。上个闹钟能够设定10个闹钟，在运动方面肯定可以要设定计时跟倒计时秒表啊的功能， 都是触屏的是吧？ 对，触屏的。 我的天哪，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把智能手表跟智能手环二合一的一个设备， 对， 而且它的智能手环的功能更加的强大了一些。 我可以理解为它把 iWatch 增加了健康的元素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人还是愿意买表的，还是愿意买表，买手环的人还是愿意买手环，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应该说面对的是不同的人群。 它应该是我觉得比较适合送爸爸妈妈， 对， 比如说新年送礼物的时候，我可以选择考虑送一个看上去又比较时尚啊，然后呢体积也不是很大呀，而且对父母健康有好处的、 嗯、 这样的一个礼物、 嗯、特别的好啊。这是刚刚的一个米动手环。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也是类似叫做可穿戴的产品，这个我觉得应该让彭博来推荐了，因为毕竟你是专业的。 可穿戴是什么意思？耳机吗？ 对，因为刚刚我看到那个手环和算是手智能手表二合一的这种， 哎， 看起来这个产品就让我想到另一个，就是有在生产这个智能手表，单纯的智能手表、嗯、 表的品牌， 对的的的腕表的 品牌， 传统腕表的品牌、哎、就我们一般现在大家能想到说比较热门的就是苹果的腕表 啊，对， 那个 Apple Watch。 但是除了它之外，能注入其他这种非电子类的这种品牌元素和基因的一个产品、 嗯、 它就是那个泰格豪雅的 Connected 45和42，有两个尺寸、 嗯、 它那个很酷一点是在它的可以组合， 嗯， 就比如说像苹果的腕表，它也是有那个贵金属版的和普通的我们买的金属版的，那价格会有区别。这款腕表也一样，从表桥到表耳，然后它外面的表壳，然后表带，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选，你可以选贵金属的，然后你也可以选其他的、 哦、这个好，可以定制的。 哇， 对，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直接选就可以了， 而且还是块名表。 对，它毕竟 它真的是个名表， 它的那些细节确实是有着这个没有做过这种小微的这种精密机械的那些厂牌是、 嗯、 那些点他们是 get 不到的， 就这个基因是无法替代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人家描述表的时候，表桥 啊， 表耳 啊， 我一般都跟你 表情， 我一般都是说的看这壳， 壳 看这钮， 我看这汁儿。 哦天哪，我今天被秒杀死了， 是吧？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 我只能拔拔罐。 对，哎，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天哪，表桥，我今天学到了，就是有弧度的那个部分， 嗯， 是吧？ 对，就是连接表带的， 还是懂的嘛、嗯，对不对？ 我猜， 咱今天可能有视频为证。 哎，好，我们一起来 看 看 这个豪雅这个腕表，智能腕表是吧？ 对对对， 叫什么名来着？ Connected， 对， 嗯，连接，多好的名字哈、啊，连接人和科技的一种状态， 嗯， 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 之后一直在旁边进行着哇哇 哇这样的感觉。 我已经去淘宝上去搜货， 去搜了， 看看有没有一些折扣。 这个春节那会儿过了，可能海淘的环节也差不多了，你可以赶315试试看。 其实我是觉得像豪雅这类的品牌，它是一个专门生产手表，首先它是一个手表品牌， 对， 而且呢它应该也已经有将近200年了吧，100多年的历史了吧，所以它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专门手表的厂牌，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智能手表的竞争行列当中，它是有绝对优势的。 是啊，就是你看它这个表，它起码是个圆形的表盘，对吧？ 对， 那你跟 Apple Watch 就不太一样，Apple Watch 更加偏向的是一个智能的穿戴设备，还不能够称为表，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设备和手表，它就是它对我个人来说，设备和手表它是两种东西。 对， 对，设备那可能就更电子一些，然后那生产这些设备的人，也都是用这种电子的这种 理念， 对的思维去做这样的东西。可是做腕表的人，然后想出来的腕表就是真的是表。 我们就可以再去换一种类比方式，就好比说。传统的造车的老牌企业 ABB 是吧？这三家他们造的车都是啊，大家伙都知道好车。但是呢，特斯拉，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新能源车，它是一种好像是一个更加智能的能够驾驶的设备。对。但是呢，老牌的车们，他们首先还是好车，然后加上一些智能的控制的元器件啊，软件硬件的配合啊，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宝马出的电动车肯定会比特斯拉更好卖。 我觉得应该是， 对吧？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个手表的品牌，它应该说是全球前五位吧。 算是很 是吧，它是奢华的 很有位置的很有地位的一个 奢华的手表品牌，而且它的这一款设计，就它通常这个系列在我看来啊，它不但是年轻人会喜欢，因为它有很时尚的感觉， 就连像你这样的， 连我这种拔罐的人也喜欢。就是对吧，而且它不但适合比如说配西装啊什么的，包括运动装它都是合适的， 因为表盘随心换。 对， 它的好，这个表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好，它是好在就是表的表带，你可以通过你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不同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选，所以你就说我可以买一块表，我可以买好几个表带，然后你有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换表带就好了。 对，根据场合，比如说我可以换皮的呀，还可以换什么金属类的呀， 可以换塑胶的呀，都没问题。 并且它价格起步点还是相对来说很容易去接受的，一个多功能的一款就是说新时代下这种电子类的腕表，它价格好像就是大几千块钱起， 就不到1万块钱， 对，不到1万块。 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传统企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很多人说的互联网的思维冲击了之后，市场更加活跃，对于以前老牌企业是不是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但其实只要结合现在当下流行的元素，你可以重新包装，重新走向市场。 我觉得是给他，不是提供竞争压力，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 思路。 对，你看看人家造表的人怎么造智能手表的，是吧？好好学学。 首先就美。 对， 首先它就是块表，对不 对？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一下就赢了。 上面的那些质感啊，那些细节啊，真的是很是那种奢华的表。 对， 有些时候我们老说这个互联网思维啊，他们打破常规，先要打破一切，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目前我们的人类的认知基础之上，然后我们再做突破性的或者是创新才行。 对，我们要先把这个好的东西保留好。 对，好的东西真的要保留好。 太对了，对。今天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特别棒。 对， 不愧是老中医。 像我们这种这个传统文化，中医啊，拔罐啊，要好好的保留下来。 这科技改变，春节就这么改变来的。 对呀，我下次拿着罐来。 以后咱智能拔罐。 你这节目是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就真已经变成了拔罐。有那么一刹那，我自己都信了。 来，那既然是这么热爱健康事业，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跟健康有关的产品。 好， 好吗？我觉得也特别适合送一个礼物给家人，适合全家人使用，就是小米的体脂秤。 哦， 对，这个升级，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给我爸妈买了一个。 真的吗？我是拒绝的，所有的秤我都拒绝。 都拒绝。 它和秤到底有什么？就一般的秤，他们 可以买一个那种挂秤，加驼那种的，二两高高的。来，先看视频。 看过这个体脂秤的相关的使用方式了哈。 嗯。 就是能够跟手机进行完美的配对和连接。 哦，原来它是体脂秤，就是测体脂的， 就 是相当于 你的体重。 体重 体 还有它会帮你分析你的肌肉含量啊，脂肪含量啊，哎，这个很好，因为我发现在不同的健身房其实他们那个秤都不是特别准，数据经常不统一。 确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会害怕上秤这个事儿， 我 对 多给你在健身房的秤多给你加几斤， 对， 这样提醒你要经常来健身。 但像这样的秤， 我 觉得 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我信了， 啥都信还行，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老中医啊？ 我不信， 对， 我是拒绝的。 要信科学，对吧？ 对， 像这样的体质上，它能够督促你，能够告诉你现在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比率， 嗯， 你才能够知道合理的去健身，不是说而玩命就是饿自己就完事儿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女生，很多女生她减肥啊， 误区 就是对误区，就是把减肥当成自己终身事业，在减肥，永远在干嘛？不吃东西，为什么不吃东西？在减肥，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不对的一个理念。 经常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就是你的体重虽然，比如说你的体重虽然减小了，但可能你体态完全没有变化， 嗯， 而且可能看起来更肿，或者是看起来就很松散这个肌肉。 哦，怎么刀刀戳在我的胸口上？ 你是可以体重变得更重，但你人完全可以再小一号， 嗯， 因为女生想要的就是小一号嘛， 号 小一号 号。怎么称才能、 How to do that 也好。 对，那你就是正常的这个达到强度和达到频率的这样的健身、 嗯、 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变小，实际上你长几斤都看不出来的， 还是增加代谢。 对，女生要的其实不是上，我觉得应该上秤不是说想上秤看起来更轻， 对， 而是要看起来更小、 嗯、 这个是你们想要的效果。 变柯南是吗？ 更紧实， 从工藤新一变柯南。 对，看起来更紧。 这也太小了， 太小了。 对，对， 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网友我要清闲他说的创新很重要，认知更重要， 嗯，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对于我们好不容易才会有这样的一种人类的文明的认知、嗯、太重要了，不可丢弃。 而且对于认知呢，就是我们节目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认知现在我们创新产品到底强在哪儿。 对、 嗯、比如说我们花了好几千块钱买的这个数码产品，它的这个功能在哪儿， 嗯， 好用在哪儿，别您花了钱了您还不知道，还没用上， 可说呢， 对吧？亏了、啊， 对，那我觉得哈，既然是体脂秤可以帮我们督促健康，咱不能说搞定健康，这事儿还得靠自己，对吧？ 对， 督促咱们的自己的健康，那还有另外的一些好东西，我觉得也依然可以帮着我们去进行家居环境的维护。 哦，什么好玩意儿？ 比方说吸尘器。 哦，这个、 比方说 感兴趣。 扫地机器人。 哦，扫地机器人，嗯，我已经有小布了。 还有不能帮 这个扫地机器人，大家都在说这个可以清除死角，我很好奇他们真的能清除死角、 哎、我也觉得，我怀疑，因为他那个 一个圆 的，对， 怎么能扫死角呢？ 就比如说一个直角的死角， 嗯， 他怎么能清理到？ 他都过 不 去，对不 对？ 对， 我觉得他过不去， 我同意你， 碰不到，我觉得。 对， 这个咱们也有视频，有真相。 好、 啊、看一个五分钟的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实地测试。这个家庭环境里边是木地板，然后呢地上撒了很多的纸屑，然后呢包括有茶几，有小板凳，有沙发，有各种各样的杂物啊，有很多的死角产生，看看它能不能够把这个地面清扫干净。 们一边看到这个清洁完毕，总耗时是25分钟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刚刚一边看视频，也一边有些争议，是吧？ 对，我们一直在那个砸场子。 对，关于倒角这个问题， 对， 应该扫不着吧？ 我们还是保留意见。 对， 我个人就很好奇，说他那种就比如说家里面的墙角，然后或者说角度比较小的一些小角落，那他就我很好奇他怎么做到的？但刚刚看那个视频里面，他在地面上有很多那种碎的纸屑，我觉得这个测评在家里来说，我觉得这个物件选择的不够有代表性。就我谁家会把碎纸片撕的那么多？ 就是除非有小宝宝这样的哈， 撕那么多也不会就放在那里等着20多分钟，让这个机器人把它清理掉吧。 而且通常我们清洁的难点并不是那个空地的地方， 表面上 对 吧？真的不是难点，我觉得随手我都能把它抓起来。 对， 就是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够不着的地方。 对。 那 它唯一我认为真的有帮助的就是床底下， 对， 是吧？ 沙发底下， 这些确实是我够不着或者够着费劲，它能帮我。 没错。 但是清除死角，我们还是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是吧？ 还有，它能飞吗？ 啊， 飞起来要干嘛呢？一个扫地机器人， 就是那个墙角嘛，除了下面的地角，也包括墙的这个角， 墙的那个屋顶角是吧？ 对不对？ 这个得使吸尘器了，你的小布也帮不了你。 还有，你知道吗？我还我感觉我真的砸场子来了。还有就是踢脚线上面。全都是脏的灰， 这个地方真的扫不到， 扫不到 是吧？ 必须拿抹布蹲那儿擦。 所以你看，还是得自己干。 但是你干一部分，你假如说你要把家里擦一个底儿朝天啊，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 灰汗如雨 踢脚线，还是说其他东西地面都有机器人帮你做过了，然后你再擦一遍踢脚线，这工作量肯定不一样嘛？ 对。 这样吧，我们给你再多一种选择。就是可以弄到你够不着的一些地方，就是真的要使到一个吸尘器了。 而且我还有个问题，就它吸完尘了之后，它表面还是有灰土的，我是要拿擦一下湿布，还要再擦一遍，对不对？ 你认为呢？ 肯定是啊。 但是墙角怎么擦？就是顶角怎么擦？那你就甭擦了。 我够不着，我可以不擦。 啊、 但是我就说，这个机器人它清理过的地面，虽然它已经灰啊， 我这个可以帮你解答。 但表面上是不是还是拿擦？ 如今的草地机器人可以带有。 打磨 扫地和拖地一体机 哦， 还后边还带呲水的，然后呢后边有带抹布，给你擦干净。 那一定要就是做防水做得好，不然楼下要遭殃了。 没那么大的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 它会和泥呀、啊。如果水又小的话， 当你这个长期不扫，屋里头灰大，一扫完它给你抹匀了。 你看这件事儿还是不行， 还是有痛点， 还是不行。 扫地机器人，我觉得呀， 被我们这么一聊，这个产品完了， 还是先看看吸尘器吧，啊。 好 啊，这是来自戴森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吸尘器，叫 V8 Absolute V8。 觉得怎样了？ 这个就是应该零配件更多了一些，而且它的这个尘仓的清理方式更加简单了一些，吸力更大。我觉得它比 V6 看上去好像更加的有。鲜亮。 我有以前的那个上一代的那个 V6， 对，那个陈仓，我觉得它打开就没有那么 OK， 是吧？ 因为它那个灰，就那个灰，你就会觉得它噗一下， 没错，这就是我买了那半个我的心愿清单的原因。好，一会儿这个视频放完，我要再推荐一下。 你接着说，你那个该怎么清洗的？ 我当时就是在我们之前的春节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个心愿清单，我列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我非常喜欢美国一个 Rainbow 的一个吸尘器，它是用水动力的过程把这个尘土吸到水里面，所以相当于是脏水倒出去就好，就没有扬尘扬灰的过程了。但是由于它这个比较贵，因为它其中有一个除螨的功能， 两万三千八， 对，基本配置啊，不算吸头， 谁买啊？ 而主要它贵就贵在除螨的功能，我没有，所以我买了一个 另外一个国产的， 但是跟它很相似， 多少钱？ 缺少，大概几百块钱。 这也差太多。 对，但是你知道它缺少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就是 Rainbow 的那个不除螨 啊，除螨， 因为它起到了一个在床上拍打的功能。你像我们有的时候说晒被子，对吧？就是打的那个过程很重要，所以它拍打过程、吸尘的过程，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强大的功能。但是我现在买的这个，copy 型吧，它还是用水动力这个过程，这个是我想要的。 就是没有扬尘。 对，没有扬尘，等于你打开盖里面就是脏水。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很重要了。 对，这个还挺方便的，听上去哈。 土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有想每一次 有点崩溃， 我很崩溃。 但是戴森有一点好，就是它非常轻便。 对， 非常好， 这个、特别好。即便它喷土，我还是很爱用。 那你那个几百块那个水动力咋样啊？能拿着随便跑吗？是无线的吗？ 因为它要装水，所以它肚子比较大， 哦、 所以它不可能那么轻便， 没法拿起来。 所以我就图它一个能够代谢那个脏灰在水里面这件事情。 哎呀，这个世间没有完美的产品， 对， 是 没办法，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 因为它如果达到那么轻便，那一定会造价更贵， 一定会牺牲一些 对 这个其他的东西。 你想，你手里拿着4升的水在那儿吸尘，你没超过3分钟，你胳膊就算动不了了。对， 但是我每次打开盖儿，发现里面的是那 个，它这个在测它能吸的深度、 哦、啊，对，除多少螨、啊、 哦，这一点上我的那个肯定败了， 这个肯定好。 哇， 超干净， 厉害厉害， 超干净。 这个视频我曾经没看过， 它的这个陈仓就不会喷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打开盖的那一瞬间，它的那个顶部会提起来，然后呢尘会落下去。 对， 然后的话你再扣一下，再往下面再推一下那个顶盖的时候，它的陈仓里面的土就全掉下去了。 哦，所以这个是有在解决它上一代如果你吸了很多的那种毛发呀和那种灰的东西，它会卡在那一层滤网上。 But 我觉得也是， 但是我还是，但是它还是会卡。我觉得 有个头发，尤其是女生头发比较长吧，不可能不卡。 而且就是那种小毛毛， 就是那个小毛毛。 对 对。每一次打开它的时候要用手进去把它拨出来。 对，这一点特别好。我每次倒脏水的时候水里面都是那个毛毛，直接倒掉了。 因为北方城市有地暖啊，冬天不管怎么清理都是会有一层浮灰。 而且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顺着墙缝窗户缝都会进来。 对， 哎， 每天擦好，我觉得每天都会有。 好了，又要进宣传了呢。 对对对，赶紧先听一段我们的小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继续给大家拜个年哈。哎， 对了，我们的嘉宾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欢迎一下李鹏博。 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 欢迎。那么继续来跟朋友们推荐一些科技改变春节的神奇的数码设备。 好像大家特别关心这个话题。 对对对， 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留言跟我互动。贺电 啊， 贺电贺涵，然后呢，我要清闲就说了，这节目好，嘿，我早晚要做的项目方向，就今天都听见了。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都觉得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刚才自己推荐的产品，自己都已经砸场子了。我们给他提出了很多挑战。 就是就是， 因为我们不光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就算它是个新产品，它是不是实际，是不是实用，可操作性好不好，我们就是现场要点评一下。 这是社会责任感，对吧？ 对，油然而生。 对，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也不能叫推荐了哈，叫列举一下。 对，列举一下。 好不好， 反正刚才说这个吸尘器结果呢，是墙角它肯定是吸不着了， 那个除螨肯定特别棒。 对 啊，深层吸力特别棒。 对对 对, 对吧， 刚才戴森的这一点真的很巧， 非常巧。 哎，那个毛巾叠起来，然后它可以把下面的灰都吸起来，这个挺让人吃惊的。 对，深度很 强。你看毛巾脏了，沙发上面倒没事，连个毛巾脏了。毛巾过滤性真好。 哎哎，你刚刚说这个倒是提醒我 了。哎，倒是有一个问题， 你说有没有可能刚刚那个白色的那个， 他没有给我们看背面哦。 它有一层一层的掀起来 啊，有哈。 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这黑粉啊，我这 没什么， 有没有可能它会一层一层的分散均匀的摊到每一层毛巾里？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对，但只不过是反映到沙发最下边它不见了。 对， 但是沙发垫的最下边吸干净了，然后均匀铺平在沙发垫的里边每一 处的每一层。 我觉得有可能，一定有可能。而且根据， 所以你要长吸嘛，对不对？ 啊，不要，那要看那个，要看它的那个陈仓里面是不是这个东西有吸进去，有吸进去就是进去了。 对对对， 对， 那也不一定啊，它可能吸进去10%，剩下90%分布在中间的好几层。 你有数量，你心里不，这个数量你心里是有数的嘛？ 对啊， 你做实验的时候，你放上多少的东西，然后你吸进去多少，你这个是有数的嘛？ 对对对，比方说我们在沙发垫底下搁多少多少克的这个灰尘， 对， 看吸进去多少， 对对对， 对吧？然后看看里面留多少就知道了嘛，对吧？ 哦，倒是也是，而且根据这个不同材质，中间这几层到底是什么质地的，都是 有 关系 的， 过滤性好不好什么的。 没错，你搁一堆这个，咱那次， 但我总觉得，那我 就没戏。 哦，对对 对, 对， 但我总觉得像我们的那个，我们日常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床垫啊，或者是床单啊，我总觉得它那个致密程度不会有刚刚那个 布那么 致密。对 对, 对， 我觉得不会有它那么致密。 而且床垫里面都是弹簧。 对呀、啊， 对吧？ 这个是重点， 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存灰的可能性。 有褥子呀， 就吸那个面儿就行了。 有褥子呀， 你褥子有这么厚吗？ 啊，没有。 对吧？那不就完了吗？那褥子这么厚得多软啊，你睡得了吗？ 得要去中医养生馆，然后跟你捏一捏。 怪不得我要去捏，原来是因为褥子厚，垫子又软。 就是的，把自己腰都睡坏了。 我还有没有救啊？ 没救了，来继续看这个。下面一个继续推荐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能够解放一下你的生活， 嗯， 解放你的双手， 嗯， 这个没有视频了，有图片。 好，一起来看看图片吧。 春节期间，大家伙家庭一家人，好多口人来家里边做饭、吃饭的，做简单，洗碗收拾麻烦。 我洗碗机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你买了吗？ 我没有，因为我家人口太少了。 今天就给你推荐一个，你觉得值得应该就是后悔没有早买的洗碗机。 是吗？一个人也可以用吗？ 可以用。 哦，快给我看看。 因为它比较小。 哦，我特别喜欢洗碗机， 就能够最多洗四套餐具那种的。哦，来，咱看看哈，这个洗碗机呢是来自美的的一个台面式的洗碗机。这个洗碗机它就可以从上面注水，然后呢每次注水就5升就够了。你像你在家洗个什么碗啊、锅啊、瓢盆的，不得使个5升以上的水呢？很常见啊。它呢一次性注水5升就够了。注完水之后，选择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按键，把你的碗盘放进去。 哇，好棒！ 能用4套哈，大小碗碟4套，放进去了以后就让它洗，快洗大概洗29分钟就洗完了。甭管洗这4套，还是洗1套，还是洗玻璃杯，洗什么东西，还是洗水果。都是5升水，绝对不会浪费水。 哦，还省水。 对， 哎，其实我以前有考虑过，人口少的呢，买一般的洗碗机，这个体积造价都比较大，所以有点浪费。要不然我就攒一个礼拜洗一回，又有点味儿。但是呢，现在 那些污垢您就很难再洗得下去了。 对，但是现在有这个小型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好事情。 对， 又省地儿，还省水， 对， 对吧？ 而且免安装啊， 哦， 你不用改造你家的橱柜呀。 对，这个很棒。 对啊，往旁边一放，那个下水管直接捋一个管搁池子里就行了， 哦， 就排水了。 但是我在想，它那么大动静会不会蹦起来在桌上？ 不，绝不会，绝不会，很安静。 哦， 洗碗的时候很安静。 贵不贵啊？ 我当时就自己被就是种草了一个，然后就买了。 啊，你买了多少钱？ 2000多。 哦，有点贵哎。 但是你省了很多的时间 和 体力，你可以干其他的事情。比方说可以跟家人团圆、看电视之类的。对吧？你可以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干这个事情。 它对最大能够洗多大的碗？哎，有数据了。 这个最大的碗啊，大概洗咱们那个餐碟的大号就行，但要大托盘可不行哈。 就是吃面的碗是可以 啊。 啊， 没问题，这都没问题。锅盖没洗，太大了。 锅盖没洗，没事，锅盖就一个两个的嘛。 就拿手洗一下就完事。 我觉得这个洗碗机日常用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 特别重要。 它洗的真的很干净， 很干净， 比人工手洗的干净太多了。 对对， 而且 它有高温。 嗯， 一般的洗碗机，对，像以前就是那种规划好的那种大的洗碗机，它曾经我有见到，就是还有那个紫外线杀菌啊，然后高温再杀一次菌， 就双重的。 对对， 那其实通常的话，在家里面用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细菌病毒的什么交叉传染。 其实那么大的是没必要的， 没有必要用什么各种紫外线之大的线的啊。然后我觉得高温就差不多够了，高温还能够让油脂更容易分解。每次洗碗加一个洗碗块或者撒点洗碗粉就够了，非常的、 这个、 就凉水，因为就油脂受到我们那个洗碗剂的这个乳化的条件，就首先是要水要温度足够。 新词儿啊，乳化，听见没？ 就只有乳化掉，它才会跟水在一起，你才可以把它洗掉。 他说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描述这件事儿，我会说，加点洗涤灵，拿点水和和，然后也和和开， 油就化了。 对。 啊，真棒。来看，很多人我估计都会问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去加水。 嗯， 那说上面的加水方式会不会太麻烦？ 是不是跟洗衣机一样，它有进水管？ 不需要进水管，因为它不需要安装嘛。 哦， 所以它下面有一个进水口，拿龙头直接对着它加水，或者直接拿盛器，它原装配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壶，往里边倒就行了。 哇，那这个 但是现在家里精装的装修都会给你配那个，就那个龙头是可以拔下来的。 对， 我 里边带一个软管龙头可以拔出来。 对对对对，我的 它就足够长了。 就你这样的话，如果就是离那个操作台比较近，就直接可以把那个水管给它接到那边去。 嗯， 这样就 这个很好用， 很好用。 确实很好。 对，因为你的锅台也不会离水池太远吧？ 对 对， 对 吧？除非你家是岛式的，岛式的话你就会安大型的那种洗碗机了， 对 不对？ 对， 所以特别适合小户型的人群使用它。 哇，那这个真的超棒！现在目前是美的产的，对吧？ 这个是美的，叫 M1， 还有 其他 的类型的。 好，我等， 都可以试试看。 我等。 一定记掉，你要这样的一种就是人口少的哈， 嗯， 比较适合买这样一种免安装的。 对，我其实早就觉得洗碗机对我来说非常有效。有的时候我们不做饭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刷碗， 懒得刷碗。为什么想要叫外卖？因为一扔得。 对 对，在家吃饭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喜欢自己在家舒舒服服的， 就是 熟悉的环境，吃什么都香。 我特别喜欢在家吃饭。 对， 你做吗？ 我讨厌做饭。 哦， 那你喜欢刷碗吗？ 我是愿意打扫和清洁的，但是因为这个可以省时间嘛。那 你这个容易搭配，真的，一般人都不喜欢刷碗。 真的吗？ 对， 我觉得做饭特别难。 你喜欢做饭吧？ 我喜欢做饭。 你看啊，这容易搭配吗？ 哦，好的，棒棒的。 因为一般人真的不爱刷碗。 嗯， 你这个爱刷碗， 我比较害怕火源，而且我害怕那种密闭的那种会着的，就是可燃物，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精神压力，就液化气罐啊，还有就像。 这个东西 还有像 怕吧， 还有像我们去吃一些那些餐厅的 卡式炉， 对，就是那个小的那个叫 瓦斯罐， 对， 哦， 插进去然后就 很危险， 那个我相当害怕。 嗯， 每当吃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它燃起来之前，我一定会躲得很远。 那要吃那种酒精锅的那种涮火锅呢？ 酒精没有爆，那酒精锅几乎没有爆炸条件，所以你不用担心 酒精没有爆炸条件这几个字就顿时就是。 我是你的粉丝，今天真的我是你的粉丝。 爆炸，我记得以前学啊，它是要有可燃的，然后要有支持它燃烧的东西，然后要密闭，就相对闭塞的空间，它才能爆炸。 有几个必要素。 对， 哎， 对 对 对，你那个酒精膏那都敞着呢，那个炸不了， 不会炸，不会炸。 我其实有点担心，还有什么涮火锅的地方都挺危险的。我曾经眼看着一个不认识的姑娘，那个大火锅那锅没端来之前，他们先把火打开了，然后那个姑娘冬天的羽绒服好多的毛毛， 哎呦， 袖子上的毛毛从 那 一过， 了着喽， 就闻到了一股糊糊的味道。 你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医生和实验室里都会有那个酒精灯 啊， 那个其实酒精灯非常非常安全，只要它别洒， 对， 只要它不洒，它就非常安全，绝不会爆炸的。 但是是有洒的可能， 有洒的你碰它就洒了呀， 配了就洒了吗？ 然后是有可能 炸了吗？洒了就会着起来了。 所以那你做饭吗，苗苗山？ 我其实可以做，但是就是不喜欢刷碗这样子。 所以洗碗机帮你的忙没有问题？ 对对，我非常喜欢洗碗机。如果有洗碗机了，从此我会爱上厨房。 太好了，就像看到了小雨和泽华一样，会爱上健身，对吧？小雨是爱上健身的，泽华是那种就是被迫的。对吗？就是反面教材。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俩搭配上健身节目就对了吧？ 对 对。 可是你知道是个笑话，就是下周二我要去替他一个班。 你替小雨还是替泽华？ 你知道这件我替小雨。 哦。 然后泽华一听， 反面教材。 那泽华一听就说：“平常我跟小雨在一起，我是反面教材；跟你在一起，好，我那天休息了，因为我们的反面教材够多了。” 好吧，我们再说回来哈，所以买个洗碗机可以让您更加的变得不勤劳。 嗯， 变得不勤 劳， 对，不需要你们的洗碗， 会让他这种不喜欢做清洁的爱上厨房。 但是真的会，真的会， 真的会， 你就会觉得做家务其实挺简单的。有了得意的利器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就是你入手了这个之后，省了多少钱买护手霜呀？ 真是， 对吧？ 真， 你刷碗的时候可能抹了护手霜，一沾水手要重新再抹。 戴上那个塑胶手套，一定要戴。 嗯，对。 来吧，咱们继续给生活加点滋味。来看一看。我们在旅行当中，刚刚黄浩这个在地铁站里头，你说旅行的时候这人挤人挤人的啊，乌泱乌泱的，这么会儿的功夫，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旅行中的憔悴之感。 对， 但是我们更期待的就是能够有得劲儿的旅行方式。 哎， 去个什么海岛啊？你喜欢吧？ 我躺在沙滩上， 对吧？ 我喜欢去，我喜欢去海岛， 去个潜水啊。 嗯。 看看小鱼儿啊， 嗯 啊，摸摸海星啊， 吃点什么呢？ 哎，这都没问题。吃的话往后放放哈，也够肥了。那个继续，那你看这个，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在旅行的途中，你可以拿电子设备打发时间呢。 嗯， 比方说你可以用 Pad 啦， 嗯， 用 Kindle 啊， 嗯， 用 Remarkable 啊，这能够书写的东西都可以操作。那我们先来跟朋友们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去海岛旅行时候拍水下画面的水下机器人 啊，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在岸上遥控的。如 如果你怕水的话，你可以不下去。 这个东西我向往很久了，就是我向往有一个可以在水下拍东西的一个设备，就和其他那种去度假。在海滩上随便拍一个照片，那个就是高下立判，一下就拉开距离了， 特别有档次。那朋友圈立刻是五星级的， 对。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在于如果我在水下潜水的时候，我会拍珊瑚，但没人拍我。但是有了这个机器人的话，就有人拍我了。 就我到现在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那个塑封袋就把 iPhone 塑封起来， 太惨了，对。 然后拿着那个下去，那个可能条件一变，可能那个水还是会进去。 会。这样吧，我们还是看看视频。这是来自真迪 Power Ray 小海摇水下机器人。 Power Ray is more than just a fishing rod. It's a powerful underwater photography and video. 来，我们聊一聊哈。一边看视频一边来聊，长得特别像个游艇，很漂亮的一个机器人。 这是手持吗？是怎样？ 它可以有一根线扔在水里头，连着你的岸上。 连着岸上，那它怎样？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它上面是遥控，人就可以不用下去。因此，除了可以拍水下东西之外，可以特别适合你玩海钓的人。看看前面有没有鱼来。 哦，但是 你这样的东西下去会把鱼惊吓到离开吧？ 你不会突然间下去吧？还有灯可以照前方， 所以就是说拍照这件事情不能自己完成，是其他人帮你完成的。 就是说你在水下玩，别人在岸上拍你。 哦，还是不能自己同时在下面。而且它也不能做到无限，是吧？ 你自己手持可以 GoPro， 你自己勾，对 GoPro 就够了嘛。手持的话，但它可能更加灵活一些，有灯。 我觉得它是真的是有那种，你看就是那种很稳定的，它自己是靠它自己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去在前行。 它怎么会瞎晃？ 对，你要手持 GoPro， 它肯定会有那种， 我 低视角的那种感觉。 它像是一个水下的无人机，对吧？ 啊，对， 对吧？ 对。终于上道了，苗山做的节目才两个月的时间哈。 谁是小白？我根本就不是。 我是， 现在你是小白。所以它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更加周全的水下摄影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说实话，潜水不会潜多远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那个潜水的点儿的服务人员 特别 非常 好， 增 加一个项目。 对，然后我给你拍个 收钱， 对，收钱。拍一段视频多少钱？ 而且他们以后发展还可以作为这个救援用，对吧？ 对，水下侦测 就不用人一直在下面盯着了。 对， 我觉得救援应该会有更先进的设备吧。 对，人看见这个脚底下缠着海带啦，脚底下插着珊瑚啦，啊，都可以拿它看得到。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它如果要还能有一个 WiFi 直接传过来的功能，就这在 马上 的水下好像 不 没法传。 就我说它拍完了之后， 它有线的吗？ 不，你肯定是要传给就是被拍的那个人嘛。 啊！ 对，你要直接就 WiFi 一连过去，然后有一个这个，直接能传给这个用户。 二代。 对，哎，这个线是必要的吗？ 它线要必要的呀，要万一被鱼叼走怎么办？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动力方面这个是必要的吧。 对，我觉得也应该是。 有没有可能未来发展会去掉，会变成无线的设备？ 那就充电了。 对。 但是充电的话，在水下，我觉得总会感觉到就是太容易受伤，太脆弱。电池万一要进水的话，短路了就。 现在这根线起到的就是补电的作用，对吧？ 就是它有数据传输、遥控的这种数据的传输、信号传输，电量的控制，还有一些什么呢？ 因为我是觉得有线在 防拖拽。 有现在就更容易被鱼咬啊什么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它这个使用的范围应该不会上升到专业层面，可能就还是游乐啊、消遣啊，这个日常生活 就是监控海域。 对，所以它那个线，我觉得长度也是有限的，就是你可能再远，它也到不了了。 嗯， 就可能你 对， 你的船可能要往那边去一点。 什么，比如说弄个5米10米的， 五米十米太少了吧？我觉得怎么着也要 10米20米， 对，10米20米， 差不多也这样了。 所以呢，基本它的用户人群，要么是海钓的人，我估计是 海钓肯定是， 还有就是喜欢在这一块区域潜水的。 哎，对， 对吧？ 就你。 业余潜水者可以达到的位置， 业余位置、 那个那个、那么长就够了。 因为事实上在水下如果不打灯的话特别黑，尤其你到了这个十米左右的话基本上是看不见了，就所以要一定要打灯才会有那样的美美的效果。 这样其实要是给那个刚刚学会潜水的人，他我觉得很多人会有那种深海恐惧症。 嗯， 对，如果你有一个光源下去，他可能他更安心一点。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潜水达人，他说他在一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觉得无聊无乐趣，那这样的话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嘛，我潜下去干嘛呢？那潜水的有乐趣了以后就会增强他愿意潜水的一种动力。 嗯， 多好对吧？ 我不去 啊。嗨，你怕水？ 不是，我老觉得大海是非常那个就是失控状态的，对我来说 啊， 哪怕有的时候我在游轮上在夜间如果在浩瀚的海洋上船在那停滞，我觉得非常恐怖。 嗯，就是说 我觉得它确实是个恐怖的。 是啊，当然当然，那深海当然很恐怖了。 对，所以我有时候望着它也是远远望望就够了。 我们人类能够探知外太空，但是无法知道我们海底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对这个不知道的事情不是特别感兴趣。你知道我经常有一次我去买邮轮票的时候，人家说哎，正好那个普通的舱没有了、 嗯、 然后现在呢由于我们之前接受了你的预定，所以现在可以免费给你升舱到一个有露台的房间。我说不要，我谢谢你了。我 真的，你拒绝他了？ 你怕跳下去、 哦、 是吗？ 你拒绝了他？ 当然我后来不得不选在那儿，因为没有房间了，我就只能住在一个露台房、哦、但是我真的不敢打开，就有一天白天打开 真是糟践了。 、哦、我真的害怕害怕，真的。 你不会像学 Rose 那样， 不， 他那个 You jump, I jump。 我小的时候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说他疯了，他站在甲板上展开手臂。 真是，他真的是疯了 啊！ 后来不是连海洋之心都扔下去了吗？他要不然他怎么疯是疯了？ 对。 哎呀，来继续给我们看看啊，还有这个最后的五分钟时间，我们来再去看几个小东西好吗？ 好， 能够增强生活中的娱乐这个休闲体验的东西，也能够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第一个就是任天堂的 Switch 哦，游戏机、 哦、任天堂、 哎、这个我种草很久了， 这个送给小朋友们特别合适。 Switch 这个成年人在玩的多， 成年人玩的多、啊、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成年人的尤其是家长通过小朋友说哎，来新年送你一个小礼物给你 Switch， 都是被他爸玩，然后就是 这个我种草很久了，它中间有它有一个显示器， 对 对，然后 像这样的， 对、 嗯、 把那两个手柄连在 插上去 就直接可以在手上拿着玩。 两边手柄还有黑色款的灰色款的， 不，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哈。 嗯， 我喜欢那个 黑灰的， 对对对， 哇、哦、 它带体感控制，它那个手柄可以拿起来当网球拍那种、 哦、 去控制去玩，特别的好。 而且它是相当于也是幻化成手游了， 它要把那个机器连到家里的那个设备上才可以去做那个游戏吧， 连 PS 嘛，对 对，要不然那个太小了，就是比如说双人去做那种体感的游戏，那个屏幕会有点小、嗯、 对 对 对， 这个小屏幕应该替代做手游， 对，就是说连电视、 嗯、对，这是啊一个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幸福感的产品。另外一个颜值很高的一个非常可爱的音箱， 什么 叫做 Raven H，这样一个音箱 哦， 哇，这个 层层叠叠起来很好看，它长得那个 充电的吗？ 是充电蓝牙音箱，它上面有那个小盖子可以翻起来，可以合上去，还可以变成这样。 哦， 这个音箱的表面它的设计，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得奖的设计了，这种工业设计 很有设计感， 非常好看， 颜色也很好。 能够在角落里面增添一下你的生活情趣， 这可能是在那个就是洗手间啊浴室啊、 哎、对对对、 哦、 会比较好， 特别好。 哇，这个颜色好抢眼，女孩子特别喜欢的那个 梳妆台旁边 木瓜色，哎不是不是叫什么来了， 上面是橙色，然后下面是红色，再往下面一层是蓝 啊、哦、南瓜色， 底层是绿， 对，就男生和女生描述颜色这个， 对， 就我是深有感触，就因为像比如说 来啊， 我们做杂志就总会看到说有这个女生这个口红的颜色啊，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对我们男生来说就红啊。 那我说那个南瓜色你觉得是什么？就是橙色。 没有没有，这是确实是南瓜的颜色， 是吧？ 嗯， 有品味。 我 get 得到， 明明是982橙。 橙，因为它是橙色要浅一些，南瓜色要稍微比它暗一点，对吧？ 是吧？ 好吧， 不能深究。 再来看下面一张图，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啊。 好， 来， 哎，可爱， 南瓜色，南瓜色， 对，可爱，真的很可爱。 这两根线连的也非常到位，很像那种复古的电话机。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深色系的话，配上它一点点色彩就更好了。 提亮，如果灰色的话也不错。 嗯， 再来看这个。 这就是他可以把他那个顶盖拆下来 哦， 哎，的样子是什么样，怎么样一个分体，所以你可以自由设定它的位置，你随便放随便摆随便折腾它。而且这个小东西我看样子应该不重，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的位置，或者带上身上也可以、 因为它体积看上去就不大嘛， 没错，特别的合适啊，作为我们的生活情趣的一种增强。 嗯， 那在最后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刚刚我们提到了 Kindle，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电子设墨水屏幕的一个设备啊。那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做 Remarkable， 它呢也是一种阅读的设备，同样也是使用的是电子墨水屏幕，但是它还可以手写在上面，可以书写、可以画画，就好像你在写字是一样的感觉。我们对于纸的热爱，我们对于这种书写的热爱，不可以提笔忘字啊。 哇，那这个很 写个福字然后再拍下来，对吧，集五福嘛， 这个很环保啊，省纸张啊， 是吧，而且还能够干嘛呢，随时记下来你的一些灵感和创意。 我希望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发这个电子，不是这个电子产品，就是在书写这个事情上，什么时候能开发到，就是我们的语言的这个书写的这个艺术是可以呈现在电子产品上的，就像我们、对， 那要足够细腻才行。 对，我就想有朝一日，它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我一定会买 啊。 对。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呢，产品能够带给我们的这种变化，其实永远是在追着我们的需求慢慢在走的。 是是， 我们要在进行创造。你看，这个我们的网友也在说各种啊，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推荐的一些产品，能够学会游泳，然后就能够喜欢海了。 对，喜欢上我们的产品，就喜欢上潜水了。 希望如此吧。 对。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了解更多有意思的数码产品、踩着时代的步伐，了解他们的先进性。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基本上要告一段落，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再次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这样的一系列的科技产品，给朋友们多一种春节期间的这种科技的改变， 没错， 生活的改变。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彭博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彭博，谢谢， 谢谢。 当然了，也希望各位我们的听友网友们继续关注，稍后来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关爱青年计划为您带来的活力 music。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